214集，伤怀。 事到临头，顾元白反倒不急了，他只是一笑，轻描淡写的道： 奔袭数日，怎么能在这时强行让人带他来为朕把脉？东林卫辛苦，那僧人也辛苦，回去休息两日，待缓过来之后再进宫来见朕吧。 哎呦，圣上，您先让人瞧瞧吧。 当真是皇帝不急太监急，顾元白瞥了他一眼。 不瞧，两日后再说。 任谁急，顾元白也不急这一日两日的功夫。他好好的吃了晚膳，睡了个好觉，待到第二天一早，出乎顾元白的意料，被东陵卫带着长途奔袭的僧人空性主动来求旨面圣。顾元白眉头一挑，悠悠道： 请。 过了片刻，一位身材清瘦、面容坚毅的中年僧人便走了进来，伏地行礼道： 小僧空性见过圣上。 起。 空性起身，拱手垂头，他身穿袈裟法衣，虽是个小小僧人，但气质却非常人，当真有了几分世外高僧的风范。 小僧已知晓圣上来找小僧的缘由。小僧自从与兄分离，便将祖籍医书当作至宝，未曾有过片刻懈怠于此。至今禅寺地处偏僻，小僧除了诊治寺中众僧的风寒胃火之外，也从未给过旁人诊过脉。 无论治不治得好，朕都不会降罪于你。 小僧必当竭力。 顾元白面上再淡定再大气，等到空性为他把脉时，他还是不由屏住了呼吸。察觉之后，他心中好笑，又缓缓放松了身体，转身往周身一看，他身边的人都已目不转睛地盯着空性，个个屏息凝神，紧张得微微发颤，面色涨红。 薛九瑶会是何样？ 顾元白又往另一方侧头，薛元也正在看着空性，他好像察觉到了顾元白的视线，侧头对上了圣上的双眸，僵硬地笑了一下，无声安抚着顾元白： 别紧张。 紧张的是你吧，薛九瑶。 脉搏之声跳动缓缓，好似过了一瞬，又好似过去了很久。空性起身： 圣上，小僧冒犯了。 他在顾元白身上的几处穴道按压了下，有些很疼，有些却并无感觉。一番诊治之后，空性心中有了底，他面色稍缓，却不敢将话说得太满。 小僧的医术之中似乎是有救治圣上的方子，但小僧却不敢全信书中所言。若是宫中的御医也在，小僧可将医书拿出，与其共同研习一番。 这话刚出，殿中紧绷的气氛一变，顿时喜悦了起来。顾元白瞳孔紧缩一瞬，强自平静一笑： 既然如此，便辛苦你了。 这怎么能是辛苦？您不知道，小僧自从听闻您身子不好之后，便心中担忧不已，日夜都想要往京城而来。小僧在一年之前便将医书所得整理为五册书，想要托人带到京城献给您，但小僧托付的人却在两月之后将这五册书完毕带了回来。小僧那时才知晓自己想得太过简单，哪里能是什么东西都能送到圣上面前的。 去年什么时候？ 去年六月初。唉，京中的官员也不肯受百姓的礼，当真是廉洁奉公，正气凛然呢。 顾元白懂了，一时哭笑不得。那时正是反腐时节，百官都被吓成了怂瓜，确实没有一个人敢在他眼皮底下乱收东西。 反腐一事促成了蝗灾之势的优势，但却硬生生地推走了一次救治我的机会。 但终究 老天还是眷顾他的。顾元白让太医院的院士前来照顾空性，让其与太医院众人一同研制个能够治愈他如此症状的章程来。一直到月底，顾元白从未催促过太医院半分，但御医和空性却很是着急。他们千百次地琢磨药方，因着圣上身体太过虚弱，又常年服用各种药物，所以顾忌良多。要去平衡药方，又不能损害其药效，一直忙到八月份，太医院才递上一个完备的章程。顾元白觉得这个速度已然算快，而这时顾元白已经为晚太妃守孝两个多月了。时间匆匆，晚太妃也已走了许久，顾元白偶尔想起她时，悲痛缓缓，温情存留心头。将太医院的章程拿在手中时，他突然恍然，晚太妃即便是死了，还是为顾元白带来了一番大礼，那便是送他到京的僧人之中找到了救治顾元白的生机。盛夏，蝉鸣鸟叫声不断，冰盘在殿中冒着袅袅凉气。 圣上 听到薛远焦急呼唤，才发觉自己已不知不觉之间泪流满面，一双大手擦去顾元白脸上的泪，薛远急得满头大汗，粗力指腹，小心翼翼。 怎么突然哭了？ 顾元白从来没有在人前哭过，但他此刻却默默无声地流了满脸的泪水，未发出分毫的声响。悄无声息地，等薛远注意到时，惊愕之下心都揪住了。顾元白顺势抓着薛远的衣领，攥着衣衫的手指用力，玄衣在他手中皱起，团成了一块，直到猛然涌起的那股气消散，顾元白才松开手，喃喃道：“ 我竟然哭了吗？” 薛远擦过他的眼角，顾元白不由闭起了眼睛。盛夏的空气炙热，薛远的手一碰，泪水都好似被烫得停止了一般。薛远从宫侍手中接过温热的金帕，擦着顾元白的脸，心疼得不会说话了。 别哭了。 模糊的视线逐渐清晰，顾元白缓缓闭了闭眼。 不是。 他将骤然升起的失措情绪压下，再睁开眼时，便看到薛远的衣领已经被他攥得散乱了开来。顾元白面上的窘迫之色一闪而过，他伸手稍稍整理了他的衣襟，拿起金帕。 手。 薛远手上有些湿痕，不知是汗水还是顾元白的泪水。顾元白低头，认真地擦过他的手，从指缝中划过。 圣上的手好小。也好熟，手腕这么细，这两个手指头就能圈得过来。 薛将军这话说得好笑，朕的手指长，和女子的素手比起来，更是大了不止两三圈。你哪只眼觉得朕的手小？ 原来圣上还知道女子的素手大小。 朕只是觉得你在睁眼说瞎话。 薛远瞧出他的心情还是不怎么好，想着办法逗他开心，手指在圣上手心里挠了挠，半真半假的黑了脸。 臣都不知道女子素手是多么大多么小。 那你就去看，去瞧，去摸。 顾元白微微一笑，把薛远的手一扔，金帕也扔给了宫侍。 解开，别碍着了朕的眼。 薛远莫名其妙地站起身，退到一旁，看着顾元白的背影，丈二摸不着头脑。 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